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听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主办的中国舞蹈12天系列演出将在7月14号到8月1号举办。这个鼓励青年编导和舞者的品牌活动今年将以一个舞者的初心为主题。舞蹈界专家赵汝恒、冯双白、罗宾等评委对投稿作品进行综合评审，最终推选出6部青年舞蹈家的自建完整舞蹈作品。历时43天，来自16个国家的剧团将上演61台剧目、229场演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4号到8月25号如约归来。本届儿童戏剧节以点亮5周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涵盖中外优秀儿童剧展演、艺术探讨和丰富的戏剧活动。7月2号，俄罗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瓦丁·列宾时隔4年将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携手钢琴家安德烈·克罗别伊尼科夫共同演绎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格里格及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为纪念法国作曲大师古诺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力邀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与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波达领衔打造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将于7月18号到22号首演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海伦·米伦主演的电影《爱在记忆消逝前》明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在片中，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与获得今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唐纳德·萨瑟兰一同演绎了一段末日般的浪漫爱情。由朱延平导演、王宁、孔连顺、吴孟达、郝邵文、宋小宝、曾志伟等人出演的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即将于7月13号上映。电影宣传曲《百乌龙》昨天发布 MV， 这首歌由刘景红、小泡芙妇女演唱，由霍建起执导，陈晓、杜鹃、王佳、马苏领衔主演。根据都市情感作家安顿未发表情感实录改编的电影《如影随心》将于8月17号上映。昨天影片发布单人角色海报，4位主演以片中形象表达了不同的爱情观。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近日发布了电影主题曲《只要平凡》，歌曲由张杰、张碧晨献唱。影片在欢乐幽默的基调当中加入深刻的现实意义，生动再现因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的故事，将于7月6号在全国上映。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昨天发布电影同名推广曲《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MV。这首推广曲别出心裁的由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创意改编而成，并邀请黄晓明演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今年成员人数再创新纪录，928人获邀成为其成员，拥有奥斯卡评委资格，包括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娄烨、严歌苓等中国电影人都在邀请之列。据了解，今年获邀人来自59个国家，和近年来一样注重多样性，新成员将在今年秋天加入学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光照充足，气温上升非常快。下午2点30分，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升到了38.8摄氏度，天气非常炎热。明天本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左右，依然是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紫外线呢很强，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3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兼4级，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荟，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首先说一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观剧招募啦，各位一定要关注啊！作为曾经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那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这次由英方导演丹尼斯·希尔维执导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将会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我们呢也会征集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戏剧爱好者一起去观剧。那就是拿到这些福利的办法是什么呢？ 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然后数字876，然后在里面留下你的观剧心愿，联系方式还有姓名，就很有可能第一个呢是拿到我们的赠票， 对对对， 第二个呢是有机会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到现场，然后去观看捕鼠器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 哎，好的，大家别忘了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北京民族乐团推出光明颂新人新曲新时代民族音乐会，届时我们将听到我的祖国、延安颂、北京颂歌、红梅赞等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更有原创协奏曲首次亮相。今晚演艺群英会更多音乐会内容抢先知道。 好，我们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员、北京民族乐团的负责人李长军先生，您好。 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您，李团。 欢迎现任北京民族乐团的客席指挥张明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 欢迎您，张先生。 啊，欢迎我们的青年歌唱家、陕西省第12届政协委员、陕北民歌杰出代表杜鹏鹏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哇，好浓的那种。 我跟你说，他已经努力控制自己了，好像。 是吗？好浓好浓那种陕北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对对，好亲切。 一会儿我们这个跟杜老师聊，您就是用自己最轻松的语言 我能听得懂， 你能听懂， 因为我觉得陕北话还是很好听懂的， 嗯， 它 是吧 、嗯，而且它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是是，嗯，另外一位啊，非常优雅的一个女孩子， 哎， 欢迎中国音乐学国乐系硕士，北京民族乐团这个阮声部的演奏员李雨涵，你好。 主持人晚上好，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您。 也不但是长得比较优美，然后呢，嗯，音乐比较优美， 哎， 啊，声音也很优美，哎，是吧？ 关键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学乐器它会给这个人的气质形成一种反哺，对吧？你看，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选的民族乐怎么就这么鲁呢，哦， 你学的是？ 我学的古筝啊。 哦，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 我以为你学打击乐，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就是装一装还是有的 啊，就是 毕竟嘛，对不对？ 你别说话，就坐那儿光弹， 哎， 还是有那个范儿的，是吧？ 对对对，哎，我问一下雨涵，你那时候学这个软，我就拿到手里，你说我们家也怎么没让我学一个随时能抱着走的乐器呢？ 主要是怕你干别的用。 雨涵，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民族乐器？ 对， 哎呀，这是一个巧合，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嗯，中阮这件乐器是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一件乐器， 嗯， 那会儿的热门乐器都是什么琵琶呀、笛子呀、古筝这样的乐器。 是， 然后当时呢，我妈妈就带我去那个西安市青少年宫，当时， 哎，跟我一模一样啊！天哪！然后 对，当时我们在那个少年宫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排练，当时少年宫有一个民乐团， 嗯， 哎，当时我就看这个，哎，琵琶我见过，笛子我见过，古筝我见过，这个园子我没见过， 哦， 行，我就是他了，学他。 哦哦，那你跟我不一样。你知道我咋学的古筝吗？ 你怎么学的？ 我那时候很多个教室嘛，每个教室都学不同的乐器， 嗯， 我一看琵琶，然后呢都是在休息期间我就走进去了， 嗯， 我拨弄拨弄，哇，这么难听，啊，因为那个是需要他要配合嘛， 对对对， 就光拨弄是不行的嘛， 就跟二胡一样拉不好。 然后呢到二胡那教室， 嗯， 呀，滋啦滋啦滋啦，哎，我觉得吧也不太合适， 啊， 然后就进古筝那教室了，因为什么都不懂嘛， 对， 一扒拉一扒拉一扒拉就 扒拉 就扒拉扒拉去， 哎， 就不用学就觉得还挺好听的，好， 啊， 我就觉得这肯定简单，对不对？你一上去不学都好听， 哎，我天， 那所以我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你们选乐器都这么选吗？人家这个姑娘就是属于看自己没见过的就选。 对呀，啊，我觉得她比我高级。哎， 但是今天来的可都是音乐界的， 没错， 大拿，让他们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嗯， 咱们先这样，先让李团说一说，咱们即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场音乐会， 嗯， 是一场什么音乐会？ 对， 好， 光明颂。这个主题叫光明颂， 嗯， 然后我们的副标题叫新人新曲新时代民族音乐会， 嗯嗯， 也是为了迎接建党97周年， 嗯 嗯， 这场音乐会呢是由北京演艺集团来主办， 嗯， 然后是北京市文化局的剧院服务平台支持， 嗯， 北京民族乐团演出的一场民族音乐会， 嗯， 那说到新人新曲新时代，那么今天新人我带来了， 对， 我们这三位都是新人， 这三位都是新人， 都是新人， 嗯， 包括说刚才介绍的时候介绍我们张明指挥是客席指挥， 嗯， 这是不对了，这是老黄历了， 老黄历了， 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团的驻团指挥了， 啊，驻团指挥了， 正式加入北京民乐团了， 哦， 所以我们这个黄历有点没翻过去， 哎，有点老， 没关系，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正式公布一下也挺好， 对对对， 这杜鹏鹏也是我们今年引进的一个人才， 嗯， 正式加盟北京民族乐团， 嗯， 李雨涵是去年加入我们的， 嗯， 中国音乐圈的研究生毕业了，就来我们团了， 嗯， 所以这三个都是新人， 新人， 这三个新人都其实都非常的有故事， 锃亮锃亮， 对 对 对, 对， 都非常有故事。 是 这个 张明老师 原来是学打击乐的，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扔下两个棍儿，嗯，拿起一根棍儿学指挥去了，到中国音乐学院研究了3年， 嗯， 现在呢， 哦， 就毕业来到我们加入我们团了，北京民族乐团的正式的指挥， 哦， 也是我们北京民族乐团2015年成立以后的第一位指挥， 嗯， 团里的第一任指挥， 哦， 哎，哦，2015年才成立，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这个。李团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民族乐团，嗯， 对对对， 好不好？ 先介绍一下， 好 好做一个。 北京民族乐团的前身是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嗯， 哎，2015年9月份呢，我们独立出来叫北京民族乐团。 嗯， 如果要说再往远了说啊，最早的北京交响乐团也是从北京北歌吧，原来叫北歌。 北歌，嗯， 北京歌舞团分离出来的。 嗯， 那也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两个团啊， 嗯， 都属于从北歌这个母体上分离出来之后， 嗯， 独立。成立的乐团， 嗯， 所以年轻，现在年轻，才成立才有不到3年， 不到3年，但是， 哦， 咱们团建制是多少人？ 我们刚独立的时候只有25个人， 哦， 但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人了。 哦，那是挺大的一个团了。 嗯，都在招人。 对，所以我们就今天来了几位加引号的新人啊，嗯， 对对对， 都是在音乐界里的这个前辈和这个大牛了啊。嗯，那跟我们大家每位介绍一下自己的音乐故事吧。 嗯， 张明老师，您先说说您吧，怎么就把这个打击乐，对对对，打击乐就给扔了呢？啊啊， 好的。我呢，来自一个音乐世家， 嗯， 我的父亲是作曲， 嗯， 其实他本来想让我学作曲， 嗯， 结果可能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吧， 嗯， 我就学了打击乐了， 嗯， 从附中中学开始到大学本科， 嗯， 都是在中国音乐学院念的这个打击乐专业， 嗯， 2001年参加的工作， 嗯， 突然我有一天发现，嗯，打击乐已经，嗯。不能表达我对音乐的理解， 嗯， 所以我想啊，我想学指挥， 嗯， 就是喜欢， 嗯， 就是想学， 哦， 然后在这个2015年呢，也是开始这个进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指挥系， 嗯， 啊，这个开始我的指挥生涯， 嗯， 啊，今年呢，我也是顺利的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 嗯， 然后有幸加入了我们北京民族乐团， 嗯 嗯。 哎，那您说其实就是在做指挥上面， 嗯， 他能够对您，比如说您刚才说打击乐是不能满足您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嗯，或者指挥就能够实现这些愿望和理想吗？ 指挥我觉得 嗯 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打击乐要整个要能实现我的理想， 嗯， 而打击乐我只是这个， 是一个门，一个组成部分， 对，一个部门一样， 嗯， 一个部门 觉得。我觉得如果按一个工地来说，形象的比喻一下， 嗯， 比如说作曲相当于是画的这个 画图的， 画图的， 嗯， 然后呢这个指挥呢相当于工地的总指挥，指挥大家往哪搬， 嗯， 我们乐手相当于每个工种，比如说和水泥的，搬砖头的，哦， 还真挺形象的， 啊，这么一说 工地上比较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对对对，所以就是等于说是这样的话，张老师您可以把自己在脑海当中的更多的音乐构想，然后呢通过各种乐器的组合实现出来，对吧？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指挥啊，他的表现力更强， 嗯， 更能体会我对音乐的理解， 哦， 所以我这个在我35岁的时候，我毅然决然， 嗯， 我决定要考个研究生。 哇，嗯，哎，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民族乐啊， 嗯， 它其实在，虽然说咱们民族乐团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啊， 嗯， 但是它，我是感觉它并不是像西方乐器那样特别适合合奏， 嗯， 我感觉，因为它每一个乐器它太有个性，对吧？声音很不一样，所以你要让60多个就玩民族乐器的人 凑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音乐的话，其实挺难的。 这得让我们的这个李团和张老师给我们说一说， 嗯， 你们在创编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嗯， 就发现每个乐器都太跳脱了或者怎么样啊。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民族乐器的个性很强， 嗯， 这是大家公认的。 对。 但是现在作为合奏， 嗯， 其实从他们指挥的角度， 嗯， 作曲的角度都在处理这些东西。 就觉得 要融 为这个民族乐要专门要写。 啊， 对，对。 包括他们在排练过程中怎么在处理这些问题。 对， 嗯。 都他们 来。对，让那个张明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对。在这次的演出当中的你们的一些您的一些创作思路啊， 嗯， 包括对新作品的， 对对， 怎么诠释？ 嗯， 好，那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演出的其中一些的新作品和亮点。 嗯， 好好， 首先介绍一首《箜篌协奏曲》。 嗯， 啊，这个是作曲家刘希金老师， 嗯， 特意为我们团的箜篌演奏家， 嗯， 量身定做的。啊， 嗯， 这个曲子叫四海流音， 嗯， 啊，四海流音，刘希金老师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 嗯， 同时现在也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长， 嗯， 啊，嗯，他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团的工作， 嗯， 所以他写了一首曲子，大概分三个部分， 嗯， 啊，主要是描写大海的，首先要描写大海的一个静谧， 嗯， 啊。其次呢，描写了大海的一种啊，愤怒感， 嗯， 再次呢，描写了大海的一种美丽， 嗯， 这首曲子，我读完总谱之后，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 嗯 嗯，而且作者 能感觉到作者对这个大海的敬畏， 嗯 啊，把大海的性格写得很全面。 哦，这是一首新曲啊，咱这样，咱们那一首一首介绍，包括其实那个介绍完了以后，咱们也一位一位的认识新人嘛。 对，对 我们还有鹏鹏啊，鹏鹏在这儿，我们得让鹏鹏也说一说。鹏鹏，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咱们的民族乐团的？ 说是今年嘛。 是， 刚刚，对。 刚刚加入是吧？ 刚刚加入，对。 然后那个，我听说，怎么说，你的加入还有故事啊？被人追了好几年啊。 也不是追， 来离我们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对， 也不是追，其实，在里头认为我算个人才，其实我都没成那认为，因为里头。对我太好了。 哎，鹏鹏还真有， 对，所以一个说是准确一点是，2015年我们才认识。 哦， 认识，在2015年我在西安举办个人音乐会的时候，我邀请了李团长，李团长就坐了一个飞机就准时赶到了。 哦。 而且第二天就又撤了， 哦，就专门赶过去就看你这场演出。 对，其实那会儿我还也没有感觉到说他对我， 他 对 你 有意思，对你有意思啊，几个意思啊？ 这就后来我们有合作过好多次，完了他对就是越来越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专业呢也还凑合。 哎呀， 完了就今年去年吧，2017年的那个毕业音乐会，我也在西安举办，他又从北京坐飞机去，看完又撤了， 哦， 所以直到今年。能加入到团里边，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才。就是这样一个 一点一点的把他的心路就说出来了，是吧？你知道他为什么把你招到团里吗？他听你唱歌再也不用坐飞机了，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鹏鹏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你家肯定在西安那边，在 对 吧，陕北， 对， 所以你要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还是需要勇气的。 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旅团不是一两次的开导我，就整个我们一拉的话就能拉2个小时或者更长。他就一味的在那儿开导，就是说他想的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想法吧，还是其实为了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发展。 对， 就是他想着我们陕北民歌这么好嘛，就是首先得走出去嘛，不能老在我们陕北唱呀，或者说就是一个圈圈里边唱的，那 就没有人知道。 你得登上更大的舞台， 再好的东西大家听不到，那也没用。所以他是这个想法。 对，哎，我们让鹏鹏现场给我们唱一小段，好不好？ 你给我们先来两嗓子，这个《心田游》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有幸， 我站起吧 啊！ 站起吧！哎，好， 站起！ 哎，你把话筒得拉小点，我觉得他们《心田游》的嗓门可是真是， 就不用，那这个就不用特别近啊！ 好， 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唱一段那个李团非常喜欢的一首古老的信天游。 好，古老的信天游。 好， 我唱一段吧。 唱一段。 嗨，咱们见了面面容易，哎呀老 花花儿难。 哦， 我 要对了 啊。 要对了吧？ 对对，哎呀，您这 跟对了吧？ 您这跟了三年啊！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啊，就是刚才我已经把他话筒拉到最小最小了。 真的是，我们俩一直在这控制着话筒，你知道吗？就他这一张，哎，我就想人家这是在那种就是怎么说，他这种穿透力啊，你们这 他必须是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 嗯，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就是和我们当地的那个黄土高坡， 对， 那个地域环境有直接关系吧？ 嗯， 因为在我们陕北。就是走那会儿就是有这么两句话吧， 嗯， 这个出行靠走， 嗯， 土话靠吼， 土话靠吼。 那一个那会儿又没有电话呀、 啊、 什么的，那个比如我母亲叫我吃饭， 嗯， 我在那一个山头，他爸爸回来吃饭了，就是这种 哦， 来源于生活。 对，他也得、 啊、这个真是今天。 我这就回来了。 对，而且他们那边的地貌也决定。我听说一个说法叫，就说望山跑死马，就是那种，就你看着隔着好像很近。 就我刚才唱的那个，其实还有两段词，他就是讲了那个见面容易，浪花花难嘛。 哦、 就是你在那边山头，我在这边，其实咱们俩就看到 能看得见。 那你说话说悄悄话又说不成。 哦，他们那边悄悄话都是得喊着的， 都得吼着。 朱红，哎呦，这个真是，所以人家一张嘴啊，他那种味道，尤其是他的这个信天游，即便是清唱，不带任何伴奏，你听起来都是美感。 我第一次在我们排练厅听他唱这首歌，瞬间眼泪就下来了。 嗯， 我说这人唱太棒了。 嗯， 这是我对他第一印象。 嗯， 然后我们是2015年，我们团当时去澳门参加澳门国际音乐节， 嗯， 当时呢是阿宝和二妮两个人作为演唱， 嗯， 参加完我们乐队伴奏， 嗯， 他呢是要参加我们接下来在香港的一场演出， 嗯， 但是澳门没有事儿，他跟着我们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呢，他在台前幕后帮他忙活， 嗯， 帮他搬道具，帮他搬箱子，哎，我说这孩子那么棒， 那朴实 啊， 嗯， 帮大伙干活。然后呢，到了香港之后，他到舞台上再一展示，哎呀，这是香港观众喜欢的不得了， 嗯， 这太棒了， 嗯， 所以从那会儿我就盯上了，我说这人将来，我得把他弄北京来。 哦， 刚才提到了，他经过了很深的思想斗争，他不太愿意来， 嗯， 对， 故土难离那种感觉， 真的是 因为他太传统了，这个人， 嗯，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好的人性，这么好的歌， 嗯， 如果不让更多人看到，真是可惜， 嗯， 所以动员了好几次。最后呢他答应了，然后我们按特殊人才，这个我们也得到我们北京演艺集团的一个支持， 嗯， 把他按特殊人才引进到北京来了。 哇， 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这很棒很棒。哎， 为我的心可是操尽了心啊。 不能听得出来， 对， 他的确属于那种特传统的人。 引对了，这就是吧，哈， 对对对， 这个当然里边都有故事，包括雨涵啊。 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 说说雨涵的故事， 而且雨涵把他的中阮还带来了。 对， 啊， 咱们今天不光能听信天游啊，一会儿还能欣赏到中阮。 哇， 今天这期节目大家千万不要换台啊！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锁定频率。那么咱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一会儿见。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北京民族乐团推出光明颂新人新曲新时代民族音乐会，届时我们将听到我的祖国、延安颂、北京颂歌、红梅赞等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更有原创协奏曲首次亮相。今晚演艺群会，更多音乐会内容抢先知道。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金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周年，北京民族乐团推出光明颂新人新曲新时代民族音乐会。届时我们将听到我的祖国、延安颂、北京颂歌、红梅赞等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更有原创协奏曲首次亮相。今晚演艺群英会更多音乐会内容抢先知道。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北京民族乐团给我们上演的一场音乐会。 对啊，那跟大家说一下啊，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大家可以关注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号，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接下来刚才啊，我们上半时段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乐团的新人的功力。 对， 咱们再一次把他们请出来好不好？ 我们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员北京民族乐团的负责人李长军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李团。 欢迎我们现任北京民族乐团的指挥张明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 欢迎我们的青年歌唱家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的杜鹏鹏，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北京，欢迎你。 对对对， 刚来北京哈。 谢谢。 对欢迎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国乐系硕士，咱们中阮的演奏者李雨涵，你好。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对，其实刚才听了鹏鹏的故事我们特别想听听雨涵的故事。 对对对， 这个李团你盯人家雨涵盯了多久？ 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所以从这个团成立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是饶处的这寻人才。雨涵当然是很重要一个棋子在我们这块。中阮，因为刚才他提到了，说中阮原来大家认识的很少，中阮这些乐器近两年我觉得在民乐队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乐器在里面了。但是弹的像他这么好的 哦，也不多 哦， 所以呢，我们也是按特殊人才把他招入进来。 哦、 他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超龄了，按、 哦、 北京市的应届毕业生的规定， 嗯， 是超龄了，但是我们还是、 嗯、 也是在北京演艺集团的帮助下， 嗯， 最后已经成功的加入了北京民族乐团。嗯、近两年来，我们很多的大型演出他都单人独奏， 哦、 能力很强。 哇、 wow ！哎，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采访、啊 嗯， 我感觉李团是一个，就是特别识千里马的人， 对 对吧？ 我觉得他 伯乐嘛， 他要生在三国， 对对 他就是一方诸侯， 专门就是调兵遣将、啊， 就是这 两国人才， 两国人才真的是 啊，的确是这样啊、 嗯， 特别像乐团、 嗯， 你得有好的乐手。 对， 对吧？ 嗯， 而且特别像民族乐团，他必须要有好的独奏员， 嗯， 对吧？因为作曲家在写曲子的时候吧，很多时候他是给独奏，要量身定做的、 嗯、 啊，然后根据这个独奏，我们整个乐团然后怎么做配合，基本上很多的民族乐的这个、 嗯、 就是那个乐曲啊，都是这么写的、 哦、 啊，都必须得有一到两个主奏。乐器 对 吧、 嗯、 我们团自己有一个室内乐组合、 嗯、 就九月室内乐组合 嗯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日本巡演了两个半月 哦 雨涵在里面也是个主力演员、 嗯、 也受到日本乐迷的追捧、 嗯、哦 很多场演出完之后找他签字 嗯 排着长队、 嗯、对 哎其实说这个啊我心里还挺那什么的 什么 你想就是到了国外的时候吧好多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咱们民族乐 对 吧 对 然后呢好像感觉就隔着碗香那感觉、 哎、 对吧就到别人家碗里别人觉得香那、 嗯、 咱自己家吧就是好像觉得哎呀反正家门口就是北很多北京人没去过长城的 啊对对对 没去过故宫的好多啊、嗯、当然可能这比喻不是很恰当我是在想说我们在北京有这么好的便利条件哈、啊、然后就在家门口还真得多多的去支持我们中国的民族乐 你说这话特对你想、 嗯、 你如果想要听鹏鹏唱歌你以前你得买飞机票过去对不 对, 对, 对 你现在就在北京家门口听哎咱什么时候演出啊 对 这个 七月三号北京音乐厅 七月三号北京音乐厅 离咱还挺近的 那个到时候雨涵你会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啊 对 到时候呢我会带来中阮协奏曲精卫同时呢精卫这首曲子也是民族管弦乐队的首演 哦，所以你是跟我们的这个乐团要进行一个协奏曲的这么一个演奏， 对， 这是原创的，就是一首曲子是吧？ 对对， 京味儿是吧？ 京 那叫 味， 山海经中 京味 养 的 京 味， 京 味填海，京味。 哦，我还以为京味儿呢。 京味儿，没事，反正声音嘛，容易听岔了。 你这给我折的。 哎，那个雨涵，把你的中阮拿出来好不好？ 给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的很多人可以看直播哈 啊、 嗯，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近距离观看过这个中阮。这个中阮其实有很多人一看就跟琵琶有分不清啊。这个 哎，中阮应该算是应该就是一个字儿的，基本两个字儿都是这个外来的嘛。嗯、 对， 一个字儿咱是自己的。 说一说这个阮吧， 阮应该算咱自己的， 对 吧？啊。 我介绍一下这个乐器啊。 对， 阮呀是中国本土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嗯，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嗯、 觉得这个中阮跟琵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 那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呢，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抱弹类的乐器。 嗯， 咱们这个 抱着弹， 对、 嗯、 对，对 啊、我懂。 像咱们这个弹拨乐的分类有很多、 嗯， 按演奏形式来说呢，有抱弹类的、横弹类的乐器。 嗯、 像朱红姐之前说过， 嗯、 她学过古筝、 嗯， 古筝就是属于横弹类的。 对、 嗯、 对， 放平了给他。 对， 你真懂行，你可。 对，然后我们阮呢，就是属于抱弹类的乐器、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阮呢也是中国乐器史上唯一一个用文人的名字命名的乐器。 嗯、 刚才朱红姐说到了，我们中国本土的乐器呢都是 一个字 儿的命名。对 对， 阮呢，它的名字就是取源于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名字。 嗯， 阮咸这位文人呢，大家都知道是写《酒狂》那位阮籍的侄子、 嗯， 是他的侄子。然后呢，他也当时演奏这一件乐器的演奏非常的得心应手。 嗯， 然后后来阮这件乐器呢，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呢，然后当时的人为了纪念阮咸这个人、 嗯， 为了纪念他在这件乐器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嗯、 所以呢，就拿阮咸的名字命名了这件乐器。当时、 哦。 称为阮咸，后来简称为阮。 哦， 哎呀， 听 明白了吗？ 阮的历史又学习了。哎，但我想知道，其实我经常会看到我们的很多民族乐会演奏一些古谱， 我就特别好奇这些古谱它怎么流传下来，它以什么方式啊，你们谈有谈到古谱吗或者怎么样？ 嗯，可以这样讲，我们阮呢有非常辉煌的这么一段过去，有一段非常、非常辉煌的历史，但是中间呢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它渐渐的失传过一段时间。可以这样说，阮这件乐器呢在唐宋以前它是非常局限性的流传于上流社会。就是说，就是假设二位您穿越回去、您在演奏这个乐器，哎，您这身份肯定不一般，不是王公贵族就是王者， 能听到就是、都 一般人 是 听不到的。 对、所以说它非常局限性的流传于上流社会， 所以它就传不、传不广， 明白， 人少嘛、对不对？ 是，所以它中间有失传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发展到了近现代史的时候呢，然后在大概1949年左右，上海大同乐会的几位演奏家当时根据一些古谱还有古的书籍记载、然后仿制了当时的第一批阮类乐器，所以我们听到近代史上第一批阮的声音呢，不是在最原始的古代，而是在近代。 原来是这样。 哎呀，哎，那这样要不要享受一下帝王的？ 必须。这个我们穿越一下。 我们穿越一下。这样，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啊，能够请到这个雨涵，并且请雨涵给我们现场这个演奏一段，好不好？ 好的， 好， 没问题。刚才我们李团也说了，7月3号呢，在北京音乐厅将进行我们的《光明颂》的演出。那么在这场演出当中呢，我将首演中阮协奏曲《精卫》。今天在这里呢，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为主持人为听众朋友们演奏这首精卫的两个部分的片段。 哇， 有点贪心，我要展示两个部分。 抢先听，抢先听。 太好了。 我展示的第一个部分呢，将是一个精卫这样人物的一种描写，包括他化身成为精卫鸟之后一种振翅，还有在这个飞翔的这么一种画面感的这么一种描写。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描写呢，是对大海的描写。因为精卫对大海呢是一种又爱又恨的这么一种情感在里面，这是一种对大海的这么一个描写，这是两个部分。 好，就先听这个化身为鸟的这部分， 对，然后再听他对海 的 描 写。 我们接下来就要欣赏到这个雨涵啊、来自于北京民族乐团的李雨涵为我们大家用阮讲述一段故事。这段故事的名字叫做精卫。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听到完整版的，您可以在7月3号啊，这个走进 北京音乐厅， 北京音乐厅来欣赏。那接下来的时间雨涵，我们接下来掌声欢迎雨涵。 欢迎。 好。 好，真好，真好。哎，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北京民族乐团的李雨涵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段中阮的演奏。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有中阮，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民族乐器跟他一起合奏，成为协奏曲会。就更加气势磅礴因为精卫填海它其实是一个挺有气势然后很有精神意味的这种故事在里面。 对，山海经非常经典的一段神话。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咱们这个整场演出我们说有四首新创的曲目，这是其中一首是吧？ 对 对，我们也可以让那个指挥张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协奏曲就指挥很重要了，就怎么样让中阮是独奏，然后所有的乐器怎么配合，能不能说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是的，我觉得这首乐曲呢，我看了宗谱之后，我都很感动我们刚才听众朋友们也听了其中的一段，其中一段，我觉得这首曲子呢，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曲作曲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五年级的大学生 哦， 叫 非常年轻， 哇，这么年轻， 对，叫李红霄，大家也听到了，这首曲子非常有新意，非常有想法。 没错， 我们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也是觉得他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活力，或者充满了对音乐的一种想象力。他为了写这首曲子呢，他特意啊自己学中阮。 哦， 他原来不会， 原来不 为了写这首曲子他学。 那他是命题作文，就是我们要让他写一首的，还是说他自己就自发的要写一首阮的曲目？ 自发的。 哦， 对， 他是雨涵，他是因为喜欢你是吧？要给你写一首，他就是对，就是自发喜欢阮，他就要给阮写一首，然后他又 原来他没有学过，原来他学的是什么？ 原来学的作曲系的，一定要学钢琴。 然后就为了写这个曲子，然后开始学阮。 对。 哎呦，这真的是 小伙子 啊，厉害厉害！ 是小伙子，是小女孩 啊，小女孩， 小姑娘 ，对 啊， 并且我们我作曲还有李雨涵，我们三个这个一块这个对这个谱子的时候，李雨涵说了一句话这个曲子就是为我写的 哦。雨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你觉得这个曲子好的哪个地方说是为你写的，跟你性格哪个地方合了 这点嘛，我就得跟张指说不一样的反话了。张指刚才说呢，这首曲子是为我写的，其实这个典故是这样子的，之前呢我们也介绍李红霄呢，他想给中阮写一首那个协奏曲，然后呢他就开始动笔写，但是他当时的初衷确实不是说是找到我专门为我去写的，他就想的是我按着这个规划来写，作品完成了以后他通过种种方式然后找到了我，希望我来演奏他的这首作品。他当时是因为他大五要毕业嘛，然后写了这么一首毕业作品，然后希望我来帮他来演。然后当时呢我一看到这个作品，一看精卫，哎呀，当时我就跟李红霄说，我说霄霄，你这个曲子绝对是给我写的，我说我平时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精卫的一个人。 哦， 比较轴，或者比较 有这样的性格， 有耐力， 非常顽强，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去争取一下，去争一下。然后精卫也有一种很好奇的这么一个特性在里面。如果他不好奇的话，他就不会自己去东海，然后不会被海水，不会被东海给淹死。我平时生活中就是一个这么好奇的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个顽强的人。 你要是不好奇，你也不会学软。 他要是不顽强的话，这场音乐会就没这首曲子。因为他跟我沟通过，发了长长的微信，说能不能演这首曲子？因为最早我定的不是这首曲子。 是吗？ 那说说故事呗，就那个李团一开始觉得就是太新了，是吧？ 对，因为没有把握，有的时候觉得，因为另外觉得这个作曲家太年轻了因为之前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突然拿了一首作品， 拿这么大的作品那后来那个雨涵怎么游说的呢？ 嗯。 你怎么游说的？ 天天给您发信息您还不知道呀。 天天发。 对，我天天给您发信息。 坚持要演这首，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们团里的优秀演奏员能有一首符号性的一首曲子，就是说一提这首曲子就是想起这个演奏者。那么他是这首作品的首演，然后他又这么喜欢这首作品，那我就会最后我就同意了，那就换这首作品。 哎，其实挺好的，人曲合一，曲的精神和人的性格完全符合。 就是他想唱嘛，就像想演奏，像鹏鹏对吧？他就要唱他故土的这个音乐， 对吧、嗯、他才能唱出感觉来， 而且说话也不用改成普通话， 对啊， 就这么说就对了， 就这么说就行了。 所以我听说彭彭还做了很多工作，他去曾经自发去去找歌，去保存这些歌是吗？ 对，采风继承吧，属于继承我们陕北民歌传承者。 你是怎么去采风，怎么去找这些歌？ 就在农村里边去，农村里边直到现在他也还有一些老头嘛， 嗯， 他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们陕北民歌他就是最早叫顺铁油， 嗯， 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唱就什么时候唱， 嗯， 就是这种传下来的一代一代。 嗯， 去上次和我们研究陕北民歌的一个专家，他研究过一个上千年了。 哦，上千年的历 史，时间传下来的。 哦，所以你看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演出，我刚才听了有特别有意思。你看，有曾经只能于庙堂或者是在皇室流传的软， 嗯， 有发源于民间和流传于民间，对对。然后这样的这个陕北民歌， 对， 哇，这个真的是如此的丰富性啊！ 哎，然后彭彭，我很好奇，就是在这个乐团里面，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是我们乐团的伴奏吗？ 大乐队给他伴奏，七十多人的乐队给他伴奏，两首、 嗯， 一首是《黄河三部曲》，一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哦， 这两首经典的歌曲。 你 那个歌他唱太棒了，山丹丹他唱太棒了。 因为我们筝里边，《山丹丹开花》也是必弹曲目。对， 是吗？ 对， 古筝也弹这个， 古筝也弹这个。就是他弹这感觉不一样。 因为咱们合作吧。 可以。对，哎呀妈呀，我刚才还可以，我怎么有脸说出来了？ 你还真敢硬，我跟你。哎，人家那嗓门一弄，你那调都拔不上去。 因为其实山丹丹他的确是很多民族乐器都弹。 对， 是吗？ 而且特别合。 软弹过吗？ 弹过， 绝对弹过， 肯定弹过。 对。都就是这个是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民族的乐曲，都好多必弹的。 这个曲子其实是好多民歌， 嗯， 在鲁艺时期， 嗯， 好多作曲家采风回来有好多首民歌， 嗯， 鲁东民歌， 啊，鲁东民歌， 对，就是甘肃这边， 啊， 它交汇处完了给 融合在一起的，它太有特色了，这个曲目。 那个鲁豫时期那会儿有五首民歌的第一首， 嗯， 那这个也是首唱是我们陕北一个老艺术家吧，马巧， 嗯， 那会儿这一首歌在北京的那个喇叭唱出来，几乎就是好多人流泪。 对，这首歌确实是，也同样有那个艺术感染力。 哎， 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彭彭，就是就像好，咱中国人一出去啊，很多人都说，哟，是中国人都会武术。然后呢，就感觉现在这些年也是陕北民歌通过各种的大赛也好，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但是也会觉得是不是个陕北人就会唱民歌，就稍微陕北民歌。 其实在我们那边也有这种流传传言吧，就是会是陕北人就会唱民歌，是应该是会说话的孩子就会唱民歌，会走路的孩子就会 打摇滚女秧歌，是吧？ 是这样的吗？ 哎呀，好， 还行吧， 反正就是民众基础非常广。 就跟说哎呀，你是哪来的，那你会骑马吗？ 啊，对， 你会射箭吗？ 就有一些同学，比如说从四川来的，他说我遇到过最搞笑的一次问题是啊，你是四川的，那你家里有熊猫吗？ 你这个夸张了， 这个开玩笑。哎，那我们让这个张老师再给我们说一说，咱们 还 有一些新曲子。 我们这个还有一首曲目是叫《光明颂》，它的作曲呢是党红岩老师，这首乐曲呢是根据歌曲延安颂和北京颂创作而来，是一曲这个单乐章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气势宏大，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歌颂了我们的祖国， 还这是第三首吧，我们应该知道的，已经介绍第三首了。 对，一共几首？ 一共四首新曲， 一共四首 啊。再 还有一首， 对， 还有一首是温展丽老师写的《犍陀罗风歌》，他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异域风格的这么一个作品。 琵琶协奏曲， 对， 琵琶协奏曲， 琵琶协奏曲， 到时请听众朋友们7月3号晚上7点半到北京音乐厅来欣赏。 好的，哎，那这样李团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刚才听的是新的乐曲，我们这一次我们刚才也说了会听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乐曲，都有哪些？ 你像红梅赞我的祖国，刚才你在片头你也都提到了这几首曲了， 对对， 这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几首作品，包括彭博唱的两首歌，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对对对，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感受我们中国民族乐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啊， 对对对， 它真的很美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把这个我的祖国的一个片段啊，演奏的片段，让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好的， 也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 谢你们， 谢谢 啊，希望你们演出成功啊。那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 听听他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